想呀。 了八宝炉凤仪， 哪家文武得尊， 快对你的父王 我不管，我要害怕出言出来为父与你走读， 当君瑞在宫中放声大哭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慢慢讲来。 是啊，坐下慢慢演讲。

一把当堂仔细对他提。讲的都是理， 教老夫与色子去，而不怕死， 而不怕死， 武士们，武士们绑奴才，忙上金殿。被拜寿而不该大了金。 知，上天去而要口头，负我请罪不知，唐王亦不依。倘若唐王问儿你， 而我将说什么， 你就说吃酒戴醉打金枝，父好救你。 而我不会你救啊、哎、 奴才真是个孩子气，这两句言语不懂地分扬往了跑，忙上金殿。

将这少年夫妻争吵几句算不得什么，让他们上前是个和美丽，此事也就过去了。 万岁请劝。 请劝。 啊，皇儿，少年夫妻争吵几句算不了什么，上前去是让一个和美丽，此事 也就过去了。 儿，我不去。 我也不去。 子通拉着皇 上，我们车主了，车主了，我们就下下买了，下买了，下买 你上殿做什么来了？ 你做什么来了？ 你进去讲话， 你进去讲话。 把你惯坏了，一个扭动，一个扭西。开业马上唐君贵， 马父王是才在后宫，你说杀了我爱，剐了我爱，怎么马进皇儿来了？ 啊！杀他是假的，我骂你是真的。 回身来自母后，给儿出口气。 疼门婿， 疼门婿，您就不疼您的亲生女。 问驸马因何故打我的闺女， 上前与他们来辩理。 儿打今日是有罪的， 犯罪就应该杀了你。 先论国法，国法不用提， 论家法我父也是你的父，你不去拜寿就是少规矩。 盘古至今一万里，君外常来使不敌。 论国法你是金枝女，论家法你是我的妻。问父王他应不应该去拜寿？ 他去拜寿是应当的。 是替你出气，怕人家说我偏疼我的闺女。 父王母后不疼我，他打今日是因怕 人家说我偏疼我的闺女。 父王母后不疼我，他打今日是因怕你。 打的对来打的对， 说孙子丈夫应该管教妻， 叫不爱你不要洋洋得意，我不挂红灯不准你进宫去， 不传旨把红灯免了去。 谢福王， 啊，这宫门上的红灯可免不得。 怎么免不得？那宫门上的红灯啊，免得的呀， 免得， 福王免得的呀，免得的。 我说免的就免的， 谢父王啊，免去了红灯我随便出入，看你还有什么主意。 你见我先是金蝉那里，我不说话不准你娶妻， 不传旨免了去金蝉那里。 谢父王， 怎么面貌的？ 那是孩儿的威风，孩儿还要威风威风你。 哎呀，他还要威风 大福啊！那宫门上的红灯依然免了，君臣大礼愈发的该免。 大福啊，免不得！ 大福啊，免得的呀，免得的呀！ 我说免的就免的， 谢福啊。 欺负你，上用拳打，下用扶梯，孤王不怪你。 有怪把话提，开眼叫声雨惊之，方